其实等到回来了，看见你，才觉得这边我也没有什么东西。朋友嘛，就是你们几个了，或者都不能算朋友。 像是寇京这样的，勉强也就只能叫熟人吧。王乐抬起头说：“ 我想，无论怎么说，我还是要跟你们说清楚，过后可能会有关于我们家的新闻，我不想通过电话告诉你，我觉得……” 他最后一句话是对石毅说的，一边说眼泪就很突然地掉了出来。石毅很僵硬地站着，眼前王乐说的话他都听得懂，却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听明白。旁边英明掏出烟来点上，咬在嘴里没有抽，但是也什么都没说。到最后，王乐脸上挂着眼泪，然后可怜兮兮地抬起头看着石毅，满脸的歉疚。 阿姨，对不起。 要跟从小长大的朋友用这种方式离别，怎么想都觉得太扯了。但是不是叫来这么多人，或许王乐都没有勇气跟石毅开口。他去找王一奇，也是下意识地觉得这是唯一能够帮他想点办法的人。英明他不敢找，是因为他知道英明和石毅的交情不浅，他怕英明会告诉石毅。事实上，大概没有人能够很快地消化这种接近电影一样的剧情发展。包括第一次在咖啡屋里听到王乐断断续续地把这些说出来的王一奇，都觉得简直不敢置信。但是生活也经常就是这样，当所有人都不会相信的事发生的时候，你除了接受，无能为力。石毅紧绷着五官，看着王乐在自己面前哭的形象全无，突然觉得这日子过得太虚幻了。明明日历就没翻几次，自己周围的人全变得面目全非。忍到最后，他走到王乐面前拉了他一把：“ 别他妈的哭了，你好歹也是个男人，别成天忍不住就哭。” 但是这话在现在是没什么效果的，王乐哭得声泪俱下，那种不安、恐惧、不舍，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。屋里没有人说话，甚至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英明靠在椅座上，微微抬头看着天花板，眼神茫然的没什么焦距。大概哭了有十几分钟，王乐终于勉强忍住了眼泪，慢慢抽泣着让石毅拍了拍他肩膀，然后坐回座位上。 我跟我家里人联系过了，可能最近两天他们就会安排我走，这顿饭吃完了大概就没下一顿了。其实我说完你们也没胃口吃了吧。 沉默了五秒钟之后，一直没开口的寇京笑了一下：“ 为什么没胃口？既然都是最后一顿了，还不吃够本吗？刚才的菜单没看完，再拿来重新点。” 石毅来之前，其实几个人已经点过菜了，但是显然在没有搞清楚这顿饭的目的之前，所有人都只是应付的随便扫了两眼。英明抽了两口烟，抬起头说：“ 你过去之后有什么安排吗？”“ 我爸他们已经在处理以后的事了，我暂时还不清楚。总之听安排吧，可能最后也不会留在美国。”“ 无论在哪儿，记得跟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” 这句话是石毅插口的，他掏出随身习惯带着的签字笔，在面前的餐纸上写了几串数字：“ 我把我家里电话和公司的电话都留给你，如果我不在的话你就留言，有事就联系我。” 他写完了要递给王乐的时候，被旁边的英明拦了一下，顺手用他的笔也留了自己家里的电话：“ 如果很着急找我也一样。” 他们没有人开口问王乐究竟家里出了什么情况，到了这种局面问了也是多余。石毅没有收到消息，显然是他家里也做不了什么事。这一屋子谁都不是糊涂的人， 知道的越少，对他们和王乐来说都越好。服务员进来的时候，寇金把原先的菜全改了，叫了一堆估计不太好吃，但是名字很怪的菜。中间王一奇实在忍不住吐槽了两句，两个人掐掐斗斗的才把东西都点好。然后等服务员要走的时候，寇金笑着补充了一句， 哼，我们这顿饭啊，且吃呢，你们慢慢上菜，不着急。 王一奇更是很干脆的把已经要好的酒全都拎出来往桌面上一砸， 今儿谁站着出去就是孙子。 哼，这对你来说不是根本没区别？ 操，你说什么呢？ 人话都听不懂。 大爷的失忆，今天咱俩所有旧账一起算，我不把你喝的叫爷爷，今天不算完。 王一奇吼完了，倒了满杯，就把杯子往十一面前一磕，后者连看都没看，举起来一口灌满。他们喝的都不是一般的酒盅，而是用来喝饮料的那种大杯子。王乐见这场面有点懵，本来还想劝两句，结果旁边唯恐天下不乱的寇金紧跟着就开始煽风点火。王一奇和石毅两个人面对面，什么都没碰的就灌了三杯下去，喝到后来眼泪都要被呛出来了。王乐着急的叫了一声阿义，但是声没出来就被英明拦了。英明嘴里还咬着根烟， 让他们喝吧，没事。 本来就是个借口，今天这种场合，石毅和王一奇就算是有天大的矛盾，也不会真的掐起来。男人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摆上台面来说的，心里不痛快，随便找个名目灌几杯下去，那股酒精的刺激总会让人心里舒坦一点。英明安抚完王乐，自己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冲对面的人笑了一下，一口气也闷了。辛辣的液体烧过咽喉，一直燃到胃里，他皱着眉啧了一声，觉得这酒喝得不痛快。然后他给王乐也倒了半杯， 喝吧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 后者接过杯子有点犹豫，但是最后还是闭着眼睛把酒都喝了。他酒量明显比不了这几个人，喝得急了有点呛着，咳了半天。到最后菜还没上全，酒就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除了王梦琪一直在圈外，只有被寇金抓到的时候才会应付着喝两口，其他人都几乎是一杯一杯灌着干的。王乐活到这么大也没有喝过这么多酒，酒劲都冲上头后，不管其他人的劝阻，扯着王一奇劈头盖脸的一通数落。幸亏被他骂的那个也喝得差不多了，除了迷迷糊糊地反驳了两句，其他的压根儿就没听进去。几轮下来还保持着清醒的也就只有英明和王梦琪了，十亿都有点多了。他先是骂了半天最近的新闻，没过瘾，又开始数落台面上台面下的那些潜规则和游戏手段。寇金喝得头晕脑胀的，还不忘了偶尔附和两句，加上王一奇，三个人骂骂咧咧的，最后又绕回了王乐家的事。 妈的，这世上有永远站在上头的人吗？没有，从来都他妈的没有。你站得高就肯定栽得很，你不愿意下来，有的是人想要你下来，那时候就是人人都踩一脚。所以我一直说，都他妈的去争，争屁呀、啊！争到最后这些东西是你的吗？其实什么都他妈的不是，都是屁。王乐，你记住了，以后谁再跟你扯这些没边的，你就骂丫的，你说你他妈的就是个屁。 他说完，寇金立刻大笑着鼓掌，一边喊石公子牛逼，一边还要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给石毅倒酒。不过酒瓶还没拿稳，就被英明中途拦了。英明这一晚上烟就没停过，把酒瓶放在旁边，他看了寇金一眼， 差不多得了，喝太多就要没数了。 但是寇金是真醉了，他看英明不让石毅喝酒有点不高兴，皱着眉指了英明一下， 我操，英明 你偏帮十亿。 帮我怎么了？你还有脾气啊？ 喝醉的人是不能挑衅的，寇静一句无心的话挑起了十亿心底本来压了好几天的火，他用手点着寇静。 我告诉你，英明是我的人就得帮我。 哼，你就扯去吧，英明才不可能帮你。 说话已经开始大舌头了，寇静一句话还没说清楚，就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汹涌，实在忍不住，他暂时休兵的冲十亿比了个手势，然后冲到洗手间就开始吐。但是跟他叫板的十亿根本就没注意他干嘛去了，他视线落到旁边莫名其妙被卷进去的英明脸上，看着后者眼睛后面闪着几分嘲讽的表情，不怎么满意的哼了一声。 妈的，你就是我的。 含含糊糊的话从两个人的唇之间挤出来，这一屋子的人基本上全都喝趴下了。洗手间里寇金吐的声音简直就跟背景音一样，搞得无比混乱。 别他妈借酒装疯。 英明皱了下眉，然后看着十亿动作很慢地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不动了。